仿佛斑驳的光线透过树枝的缝隙，时光清浅。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北京时间14:05，我们在这里。今天邀请好朋友朱提琴演奏家苏珍来到节目中，欢迎欢迎。 古月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跟苏珍其实都是那种快人快语，但是在音乐面前，这个苏珍演奏的如此美妙的音乐面前，我觉得一下子让心情就静了下来。刚才还是喧嚣的欢闹着的，在今天苏珍已经是第几次了？ 第三次 做节目了。当然我们生活底下也是好朋友，而这首曲子叫做 First Meeting， 我们可不是第一次见面了。所以在这首曲子当中，其实也想到我们曾经见面，然后音乐等等很多的过往，点点滴滴。 是的。 哎，今天一开始呢，苏珍带来的这首作品其实也是苏珍出过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对，这是之前在伦敦发行的一张专辑，而且这个曲子呢是一直温暖着我，就不管多少次我去演奏它，多少次我去聆听它，这个曲子永远能带给我它的温暖。 哎，说到这首曲子，我们把它听完一会儿呢，我要给苏珍一个小小的音乐的惊喜，我不说，一会儿你来听。 好的。 这首作品当中，其实我也想到了近期古典也流行呢有3周连续策划，上周呢其实已经开始了，叫做秋天协奏曲。那我们知道苏珍协奏曲一般都是3个乐章，所以呢苏珍是第2乐章，我将你今天命名为秋天奏鸣曲，你觉得合适吗？ 很美很美，因为秋天就是很美的一个季节。 而今天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内容。一方面呢，苏珍是非常有名的中提琴演奏家，同时呢，苏珍也是现任中央音乐学院的中提琴教研室的老师，而且呢还担任中国音乐学院的什么 代课老师？ 代课老师，同时呢还是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也是担任大师课的教授。所以这个苏珍对于今天是教师节嘛，9月10号，而且刚开学没多久，对于现在都是双减了，到底中提琴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怎么样来教学生？今天是一个内容，还有今天是教师节，苏珍呢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她和老师的故事，还有就是中提琴这样乐器啊。今天我们内容那么多哈，在提琴家族当中扮演什么的角色，那中提琴和室内乐有什么样的作品等等，今天有很多的内容要分享。所以在接下来呢，我说要给苏珍一个惊喜。那在惊喜之前呢，我们先来说说关于教学。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双减嘛，国家有政策， 是的。 所以在双减的政策下，那很多学生，我觉得你现在除了教中央音乐学院还有专业的这个中提琴学生，你还教一些业余学生吗？ 有很少数量的业余学生。对， 那其实我想问，这个双减对于我们的这个艺术学习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国家的政策特别好，双减之后呢，学生们还会在校园里就是多留1个多小时，应该这个时间呢他们会上很多艺术类的课程，所以这里边也包括这些器乐的学习啊，所以这个可以让他们更持续而且非常规律的去练习乐器学习乐器，所以是个非常好的这个国家政策。 那你看你在中央院、中国院，还有关键还有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啊，都有教学工作，所以这几个学院的专业学生的学习，你在教学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是这样的，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因为是我的母校嘛，我是定期每年回去做大师班，这2年因为疫情，所以就暂停了一下这个工作。那里面的学生呢，我觉得他们呢，其实没有我们国内的学生幸运。我们国内的学生呢，老师真是有点像父母一样手把手的教学，相反我们在国外呢更多的只是给建议，但我不会去看着你练。但我国内的学生，我可以说我基本上可以做到我就盯着你练对，还是很不一样的，就包括我们这个亚洲人的一些观念啊。虽然我教的学生跨度很大，从附小，因为我教的学生从附小到附中到大学，还要研究生博士，我们现在又招收博士 大师课。 哎，对，还有大师课，实际上这个每 每我一天内的年龄跨度非常大，可能是从9岁到27岁都涉及到了。所以其实一天内我对同学不同的这个教学手法都要去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挑战很大的。那个就是与我在英国皇家学院，我可能教的都是一个基本上大本啊研究生的这个大师班，那我的语言包括到我的一些教学方式不用这么大的跳跃性，所以这个也很不同。 哎，所以苏珍你是怎么排练呢？首先你是演奏家还是你先是一位教授？因为我还想给大家再说啊，苏珍是中国中提琴界的权威教授音乐家，担任刚才我也说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中提琴教授、中提琴教研室主任，还有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以艺术为伴是 RAM 客座教授，然后还有考级英国皇家学院的考级的这个中国区的总顾问，还有中国音乐学院的特聘专家等等等等，还有包括很多的职位啊，社会职位什么的我就不说了。所以我想说你最后从演奏家也同时在教学，同时你现在还有很多的音乐会，那么你怎么排列自己的这个身份？ 我第一个首要肯定是教师，教师是我的本分，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我们毕竟是搞演奏的，所以我一定要保持一个上台的状态，所以我就经常出现在音乐会啊，包括和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奏家合作，这样也对我是一个滋养，向同行身上学到更多。因为教学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种输出，是把我知道的东西告诉同学，但我当我真正演奏的时候，我又是一种获得，又是一种营养的汲取，跟我的同行包括不同的曲目中汲取更多的新的知识能量来补充自己，所以都是一个跟教学可以说是一个互补，演奏和教学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在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作品，我说的这首作品会也许会给你惊喜，请期待 期待。 完整的听一下这首作品的开始部分，但是你知道苏珍，你听这首作品有过什么样的回忆吗？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啊，我先讲讲这故事的开始部分。在我们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单簧管演奏家范磊先生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有一场音乐会，其中演奏了这首 Brahms 的120奏鸣曲作品。其实这个作品呢是给单簧管写的，但是中提琴也会演奏。当时我记得，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啊，盛元讲述了一段往事，说在你们是大学毕业还没有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你好像是要考学还是参加世界音乐中提琴比赛，然后呢有一天给他打电话说问他有时间吗，他说有时间，他说你让他去石家庄是不是，然后他连夜是坐着火车也不坐什么然后就穿着一个大背心说就去找你了，然后你们俩在家慌忙的就是给你来，你看苏珍现在已经乐得都不行了，就是我不知道他还形容一下说是一个夏天好像是，他说连夜到石家庄然后你去接他，然后你们俩就慌忙的，因为当时着急要这份录音。 是的， 给我们讲讲你其中的故事。 那个是我其实是我高二的时候， 是高二还不是大学， 不是大学，那时候是要准备出国，然后呢国外让很着急让提交一份视频。 哦， 然后呢对，因为盛元呢包括著名演奏家钢琴演奏家黄亚萌啊，这都是我从小的合作伙伴， 而且盛元是跟你同班同学， 同班同学。然后呢盛元我就说盛元赶紧，那时候我们就是直接一个电话就给他叫到石家庄，因为我家在石家庄嘛，然后他就一下就跑到石家庄去，我们就特别着急。 暑假的时候是不是？ 暑假的时候，而且他是特别逗，穿着这个跨栏背心就给我录了像， 是不是还穿着北京话叫踏了板？ 踏了板，对，踩着踏板，真的是这样。就在录像里，他也是穿成这样，因为他没带衣服去。 那你不给他找一件呀？你就录像 我们当时就是还没有考虑到，只考虑到能不能合上。因为奏鸣曲这个 Brahms 非常难嘛，就归到作品这确实很难，就是当时的注意力全在这个，等那个录像录出来我才发现他是穿成那样，但是那个录像我们已经寄走了 所以我在想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往事吧。 是， 那这里我们现在听到是二乐章。 节目呢，苏珍准备了一张她的专辑，就是不列颠狂想曲，然后录的呢其实也都是一些音乐家或者中提琴演奏家也是作曲家创作的一些清新的算是小品吧， 也不是， 也都是 比较大的作品，尤其最后一首是比较大的作品。 然后我呢也准备了一些中提琴的作品，我们凑在一起。然后这个呢是我记得上次盛元讲的故事，然后深深的记得，然后准备当时想准备你拿出给你一个惊喜，结果没想到，我以为苏珍沉浸在往事的那种悠悠的回忆中，没想到是乐不可支了。然后呢你还说刚才说是什么盛元最后一开始进来说你们门卫大爷不让他进， 对，因为盛元是半夜到的，他半夜到的石家庄， 扰民的，就 对他扰民。然后呢他到的河北剧场，那时候我父亲在河北剧场当经理， 嗯， 然后呢那个门卫的大爷就不让他进，后来盛元就非常委屈的在台阶上，剧场的台阶上躺了半宿。 哎呀太惨了， 所以我早晨知道也特别过意不去，因为我应该 是 第二天，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因为半夜没有人通知我们。 哎呀，盛老师真是好人呐！但我对他真的是， 而且幸亏当时天儿很热 啊， 要不就容易感冒嘛什么。我记得第二天我们知道以后，赶紧带他去吃好吃的，就其实怎么样都弥补不了那个内心的歉疚。 但是、啊、他给我讲的时候也没有说在台阶上，但是好像说来着说睡，他说在传达室，也不在哪儿睡了一宿。嗯，这个盛老师真的人很好， 是， 而且你们从来就是应该算是发小了，从附中 一起 长大的。附小、附中，然后到大学，哎， 是， 嗯， 而且我们那时候周末我们都到盛老师家吃饭， 哎呀，真是 啊。 所以听 Brahms 本来作品就有一种悠悠的情怀，听到这里还是觉得挺感慨的。 对， 这么多年过去了，都说不清多少年了， 是 都不暴露年龄了。 对，当时他去伦敦学吧哈，专门去的音乐节学吧哈，我知道他要去之前我就把肉都买好了，第二天给他烤了一大桌子肉。 看来盛老师去伦敦没少去讨扰别人呀，因为我知道他也去傅聪先生的家里，然后呢也是在那儿就是跟他是访教学访问，然后呢他也是和音乐家们在一起，去傅聪家里还住了几天，也是一起探讨了音乐，所以看来也去你那儿了。 去我那儿，我那儿是主要是准备肉打牙祭 其实是同学们之间都是这么多年的情感。而今天是9月10号，还有教师节，我们听完了这段音乐，一会儿再来听听其他的中提琴作品。直播的古典也流行《秋的协奏曲》第二乐章，怎么说？上周是焦淼合唱指挥焦淼带来了一组合唱作品，而今天呢是中提琴演奏家苏珍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聊聊中提琴。其实关于中提琴，我还记得当时是王建先生给你写了一段话，他其实写的是那个杨明望先生翻译的那段话，我觉得说的挺对的。他就说，长久以来，中提琴一直是现代管弦乐队当中最不走运的一件乐器。那基本上的中提琴只要演奏和声的中间的声部，因为它一般保持在最少发展的这个乐器水平上。但其实这是中提琴的偏见，但也确实是中提琴作品并不是像其他提琴家族那么多啊，小提琴、大提琴，大提琴也觉得没有小提琴多，但中提琴作品就更少了。但是也不乏一些很经典的作品，甚至像比如说这首 Brahms， 你们是和有时是和单簧管共用了这么一个奏鸣曲。 是的，但是这个20世纪以后呢，给中提琴写作品的大家是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作品呢还是相对丰富。另外，其实很多作品我们是可以从就刚才像这种作品可以引荐过来，就可以改编过来的，有一些很好的作品。其实小提琴也从很多歌曲里，他们也是在改编啊。然后我觉得，包括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些一线的作曲家也都开始为中提琴写作品。像我下一张专辑哈，就是 全部都是中提琴的作品，而且是、 要发行专辑了是吗？这个也可以先跟我们说一下什么时候发行啊？ 希望在今年年底。 那是不是考虑在古典流行、是不是全球首播？ 必须的。 所以呢，在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苏振，你这是上一张专辑嘛，《不列颠狂想曲》，其中呢也有一些给中提琴改编的作品，比如说戴留斯的这首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对，这首作品真的是非常浪漫。这个戴留斯他写了三首奏鸣曲，这是其中最浪漫的一首啊、而且这个作品在国内很少有人演奏。实际上我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在珠海包括在厦门演奏这个作品，很多同行听到了以后，听到的片段哈、一定小视频，他们都是太好听了，然后我就介绍给他们。相反这些同行是小提琴，但是有一些确实是英国作品在我们这儿不是特别为人熟知啊，所以我觉得我因为我在英国生活这么长时间嘛，好像带把这些作品带进来也是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自己会这么认为啊。因为其实是因为好的东西要分享， 是是是， 实际上就是这个感觉。 因为作为音乐家，作为中提琴教授，我觉得自己你有自身的职责，就是让人们了解中提琴这样乐器。其实你看在秋天奏鸣曲，我这个秋天系列的访谈当中，我没有说找了特别著名的一些乐器，或者是你看我找的先是合唱，而且是合唱第一乐章，第二乐章是中提琴，那第三乐章下一周呢是虽然是声乐演奏家男低音，但是他现在是在中戏中央戏剧学院担任音乐剧的教授，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说说音乐的各个其他方面，用我们自己自身的力量让大家更加了解音乐的不同的层次。 哎，我觉得你这个角度特别好。 是，所以为什么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初衷，就是所以《秋天协奏曲》的二乐章《秋天奏鸣曲》，苏振我们要好好听一听。而且你看，中提琴中声部你也在第二乐章。对。像人生如乐器，但是乐器也如人生啊。我觉得其实我很喜欢中提琴的音色，没有那么高亢，甚至那么尖利，然后也没有那么的深沉，而是很抒情。我觉得就像人生的成熟阶段，成熟的女性，成熟的男性的这样一个声音，特别的有魅力。但是很多练就是来演奏中提琴的音乐家，据说先是由小提琴改为中提琴的。那苏振你呢？ 我也是先学的小提琴。就我们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 年纪小的时候，我们的胳膊手啊都比较小一点，所以中提琴它的体积实际上是比小提琴大的，所以我们都是先学的小提琴。但是在国外呢，现在有很多孩子是直接就是在七八岁时候直接学中提琴啊，因为太小的中提琴他也拉不了，太就是最小的中提也比小提大，也比最小的小提大。 哎，苏振，你是几岁开始学 提琴的？ 我学的比较晚，我7岁半才开始。 那是比现在很多小孩学的晚， 晚太多了。 但你有什么建议吗？给现在的这些孩子们学习中提琴或者说提琴？ 嗯，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吧，就可以让孩子只要有兴趣的时候就可以先摸着，就不用有特别明确的目的。但是呢，让他们先熟悉这个乐器，有兴趣先玩着，然后学几首歌，有点小成就感，然后有时候可以在学校的有一些机会场合上表演，增加孩子的一个自信，也增加孩子在公众面前的一个表达能力。这也是就是乐器对孩子的生活带来的，可以说是带来的一些积极的方面。 其实因为我是学钢琴嘛，就是我从小就对学提琴的孩子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就是因为为什么呢？我是觉得提琴都不如钢琴啊，上来都是这个有音乐有调，然后起码不会碰错音吧，就是 对。 但是提琴啊，你要靠你耳朵，然后成天那样的拉呀，我觉得这个甚至很长时间在一开始的时候像小孩子学都没有什么旋律，这怎么拉呀？ 确实是非常难，就是弦乐入门的时候都特别难。我们开一句玩笑说一开始几个月都是踩在鸡脖子上了， 是啊， 都是非常难听的。 小朋友怎么能坚持下来呢？ 他一定是对弦乐的热爱，就是他虽然拉得很难听啊，但他每天听到的这些大家的录音是非常美妙的。 所以就是家里有琴童的孩子啊，尤其学提琴的孩子，我是觉得除了让小朋友一开始坚持，这主要是有的人说哎，主要是小朋友，中国的小朋友学琴啊，主要是家长的坚持，很多人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不如大家在学琴的之余多听一听作品。其实苏真，我看过你教学，其实你教学啊，尤其是专业的学生，你非常严厉的。就是别看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一开始我们听到浪漫的音乐啊，但是你是怎么样来区分你给不同的学生的身份啊？ 是这样的哈，我的教学确实以严厉著称哈。 对， 因为我受的也是这样的训练，像我的老师王振山老师也是吕思清的老师，我们的训练非常严格。因为王老师原来是在俄罗斯留学的嘛，这个匈牙利留学都是，我是觉得所有的最浪漫的东西相反是建立在最逻辑的基础上，因为我们的音乐美的基础是在逻辑的这个技术层面要解决的，才会产生后面的浪漫。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严苛的训练，包括在校内的学生，包括业余学生的训练，是为了给他们打下非常好的这个技术基础。就像一个特别有文采的人，如果他满篇都是错别字，他再有文采，这个作品也没有太高的质量了，已经是。 好，那个时间到啊，这个每次嘉宾上我们节目觉得时间不够，上半时段先到这里，广告过后再和中提琴演奏家苏真来聊中提琴。一会儿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14:31，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做客的音乐家是中提琴演奏家教授苏真，欢迎。 古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下半时段了，很多朋友刚才在上半时段发了很多信啊，来不及念，来问候一下大家。大家都在说让咱们这个教师节快乐，谢谢大家哈。 谢谢大家。 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也在说，像小新你要说中提琴可能是被大家开玩笑黑的最多的乐器，其实还是蛮温柔且表象力很强的乐器。所谓调侃嘛，也是一种观众和喜爱的吧。 谢谢这位观众。 哎，还有呢，我看看啊，其他班的同学们，有的人说老王说了，哎，周末听这么好的音乐，嗯，很感谢苏珍老师带来的音乐。还有呢，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苏珍老师太厉害了。那苏珍老师，我下面呢再给你带来一段音乐，你听听。 好， 其实这段音乐呢，前两天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过，你听，哎，怎么是他呢？ 嗯哼， 你先听听。 命运若是风雨往事别，爱情是场雷雨，依然的偶遇不计较回忆，灵魂自然失去， 邪不压正的宣传曲。那今天做客的中提琴教授苏珍，你不会说，哎，今天我上节目你给我听这个？ 我不意外。 哎， 我不意外。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 Sleepy Lagoon 就是这首原曲呢，王菲的这首歌的原曲出自于这个英国作曲家 Eric Coates 写的《沉睡的礁石》。 哎，我记得你是第一次来上节目的时候吧，当时王菲当时还没有电影邪不压正呢。 对 对，然后呢你当时就给大家推荐了这首。那这首作品呢以前是以轻音乐而著称的，但它其实是 Eric Coates， 他是中提琴演奏家，也是 作曲家 还是指挥。 对， 所以我没想到一开始啊苏珍带来的这段音乐，我想，哎，竟然是中提琴演奏家来创作的。 是，而且他主要是写进行曲出名的。 嗯， 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嗯，而且他写的你看 First Meeting 初遇这一首， 就刚才我们今天节目第一首就是他写的，也是这位作曲家。 对，而且他的初遇呢好多人都以为是个爱情故事，我上次可能说过哈，但是不是，是他跟演奏家的相遇，两个人就是心心相惜，是两个男人之间的那种对对方才华所倾慕所吸引表达出来的一种爱慕，而且就是纯洁的友谊。 哎，苏珍，你不觉得我们也是相遇吗？ 是的。 还有就是我经常也在节目中跟听众说，就是这个相遇不见得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也许是你在听一段音乐，你在看一幅画，也许就是像我们现在，你看，你知道这个阳光啊，一年只有夏天和春天和秋天才能折射下来， 太美了， 此时的一缕阳光照射下来，我们俩又在音乐中和听众相遇了，这也是一种相遇，我觉得很美好的这样的感觉。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作品叫做睡意沉沉的礁石。 是， 那刚才其实上半时段第一首我们听到的也是他的作品，那我们再听一下开始，多么美好。有时候我在想，无论你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再不如意，一听音乐就感觉被治愈了，被救赎了。 是的， thank you. 照射在直播间，就像此时苏真的琴声温暖着我们。刚才也说了，今天是教师节，其实苏真也想在这样今天节目当中说说和老师的一段情谊，一段故事。 我这些年遇到了很多非常棒的老师，像王振山教授、崔克强教授，还有我在英国已故的这个原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系主任 John White， 还有我的室内乐老师是 Amadeus 四重奏的老师 Nizel 二提琴，我也非常幸运在那儿跟他学习了三年的室内乐演奏，所以非常有幸这一路走过来有这些大家的陪伴和指引。今天说起来很感慨，还是感谢我的这些老师们，也借助音乐广播这个平台，古典也流行这个平台，向老师们问一声，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学音乐的人我觉得和音乐相聚都有一些敏感，喜欢音乐，其实我从苏真眼里已经看到了有些泪意朦胧的感觉。其实在音乐中我觉得是这样治愈我们，也感谢我们身边出现的每一位老师师长，感谢每一个人的付出，也让我们成长起来，也愿意我们可以帮助身边的朋友，以我们自己自身的力量。音乐也是有力量的，别看此时温柔如水，但是音乐中的那种力量难以言传。出现了，但是我觉得每一次出现代表着一种情感，好像是这首作品也算是今天的主题，一次出现是一次深情，一次出现是一次情感的铺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作品，这首作品也和苏真的老师有关。 对，这个是我老师编译的，他上面的有一些公指法都是他本人的这些想法，所以我每一次演奏这个作品也是深深的缅怀老师。 什么作品 啊？是约克保恩的幻想曲，这是一个乐章的作品，但是它这一个乐章就像一部协奏曲一样。 你知道吗，一来嘉宾就很多纠结，到底是应该大家多听音乐呢，还是和嘉宾聊呢？因为毕竟音乐家来自节目也不容易，所以不得不在你的音乐中插话。因为我看到了，就是在你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的写，就是凯特·韦克林为这张布列颠狂想曲的 CD 撰写了这样的解说文字，初遇及其他，我来念念。 好的， 开头是这样的，你们何时初遇，也就是初次遇到。我们是在1996年作为皇家音乐学院的研究生相遇。苏珍来自中国，23岁时他已经是中国交响乐团聘为中提琴副首席，而西蒙在剑桥国王学院读完音乐学位后，正在随迈克尔·达塞克学习钢琴伴奏。我们最初合作演奏曲目之一就是约克·鲍恩的幻想曲。 是我的这个合作者，Simon 也非常优秀，现在也是英国皇家学院的室内乐教研室主任。 所以你看，就是一播放你以前的演奏，你曾经的专辑，也会想到过去的很多故事， 过去的生活就回来了。 对， 是 对。所以这张专辑是什么时候录制的？ 04， 那么久了？ 不是14就高兴，对不起， 吓着我了，时间过得太久。 14， 啊， 对 啊。 因为当时我在那儿生活了8年之后呢，我就觉得我发现他们有一些很好的英国本土的作品，然后那个时候呢并没有英国的音乐家专门做这件事儿，然后我就把这个录制了，然后也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包括皇家音乐学院院长，像我这个录制的大厅就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这个伯爵大厅。 苏珍，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是这一说 你这是14年录制这张唱片，然后呢咱们你是什么时候上的节目呀？当时咱们相遇的时候是16有吗？ 我看一下那个 算了，别看唱片了。我就记得那阵苏珍是刚回来，就来到古典流行，然后呢介绍自己这张唱片。当时呢苏珍是很想组织一个就是室内乐组合嘛， 对， 当时是和那个小提琴家 薛伟， 不是 最早 我是上节目 哦，上节目 是和那个黄斌一起来到节目当中的， 哦， 对，在节目里的相遇，然后呢，其实也带了一张专辑，也弹了一些中提琴和小提琴的作品。哎，不是，你还是单独的第一次哦，那是第二次来节目， 第二次是跟 第二次，对对对，那时候你又去中国院去担任了任教， 对，代课老师， 代课老师。所以呢，在今天也说，你再接下来出的这张专辑就是你继《不列颠幻想曲》的狂想曲的下一张专辑了吧？ 对，我后面要出一张专辑。 对，我就是说你要出的这张专辑是什么样的作品？ 是全是中国作品， 中国作品。刚才我说了，在全球这个首播一定就在古典流行里啊，预定了， 肯定的，今天就说定了， 都是中国作品。怎么样的中国作品呢？ 都是中国一些民谣民歌，这些打个比方，像《鸿雁》这些经典传唱的，还有台湾民歌《丢丢童》，有各种形式的，包括《青春舞曲》，都是我现在说起来你脑子里都会有画面的作品。 现在真的是国风正当朝嘛，所以我就说你找的这些中国作品是请作曲家重新编配了。 我这个整张专辑是咱们那个作曲家李勋老师他一手打造的。因为李勋老师本身他是弦乐演奏家，他原来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首席然后他对弦乐非常精通然后他的作品风格我也特别喜欢。听完他的作品，我帮他，实际上当时是录一个舞剧的片段，录完我就特别激动，我就一直跟他讲，我说我要做这个专辑，也可能是我的这种执着打动了他，所以他就帮我写了整张专辑，这个专辑都是他写的。而且我们这张专辑的特点呢，下面这张专辑特点不光是名曲，我每一首作品里全有一个民乐，而且我每一首作品的录制全是咱们民乐的大家，顶级的大家来给我录制的。我希望通过他们呢，通过中国作品，因为我也这个也是在要全球首发的，这个就像国际首发，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中国作品，然后通过中国的民乐的特殊音色，包括中提琴的特殊音色，我就要用这个角度来介绍我们这么丰富的文化。 对，就是让真正的中西来结合，大家来瞧瞧西方的乐器演奏中国的作品和中国的一起乐器在一起的融合。因为其实中西乐器的融合也一直是作曲，然后还有各个 探讨的地方，所以到底你的这个融合，你的这个唱片是怎么样的感觉，我真的很期待，希望吧今年能出是吧。 对， 反正不管怎样，只要第一时间就会带到古典流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大家也呢可以多多关注苏珍教授的新专辑和中提琴这样乐器。那接下来呢是我带来的音乐，来听听给苏教授什么样的惊喜。中提琴没出现之前呢来不及说了，然后我是想说，其实中提琴这样乐器呢在巴洛克甚至古典以前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有一些是没有留下来，然后呢其实越到浪漫的时候反而就没有那么多了。 是的，其实最早期的四重奏是一把小提琴两把中提一把大提的，很早了都是。 所以那这样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中提琴的音色完全可以承接第二小提琴的音色，有一些部分。 对， 嗯， 我觉得中提琴有的时候是个桥梁吧，在所有的合作的这种形式里实际上是个桥梁，但是现在我们近代作曲家呢赋予了它更多的表现力和生命力。 对，它也像比如说有人喜欢绘画的话会想到调色板，中提琴也参加这种渲染和承接的作用。 是的。 前奏也还挺长，我们期待了很半天。然后说到这里呢，我也想提提中提琴的室内乐，因为苏珍教授也是参加了不少室内乐组合哈。但你现在有固定的这个你们的组合吗？ 我有一个三重奏组合，是我跟钢琴家张放，还有黑管演奏家王涛。 哦，王涛，那今年他也是刚刚也上过节目，也上过几次节目了。 是的， 嗯，今年他的专辑是《女人花》，我记得是。 对 对, 对，所以你跟单簧管这个，你们做的一个三重奏， 对。对， 我好想听听中提琴的前奏主题出来，那我们先听 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在国内也演吗？ 在国内也演，而且我十二月马上要跟徐维玲老师，小提琴家徐维玲，跟深圳交响乐团由杨洋指挥。 哎，很有意思。来说这什么作品，给大家介绍一下。 莫扎特的中提小提协奏曲。 哎，大家可以听出来啊，中提琴和小提琴有一个对话，这块儿感觉出现的声音还挺低，有点像接近了大提琴的音色了。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中提琴作品呢如果大家好好欣赏也并不是很少了，但是就是也是留下的都是珍珠一般的精品作品。而苏珍老师呢，苏珍教授呢也是经常参加室内乐组合，有自己的室内乐组合，刚才提到了像你和王涛以及张放然后做成的这个单簧管三重奏，还有呢就是包括你和黄斌他们曾经做过的 弦乐四重奏， 弦乐四重奏，还有钢琴五重奏也有吧。 对，而且马上要在16号嘛，要在清华， 10月16号， 这个月9月16号、 哦， 就下周四要在清华大学演出，是整场的室内乐。 好啊，其实中提琴的话，其实哪天我们可以单独聊一下室内乐吧，因为我记得今天也没有时间了，只有2分多钟了。苏珍老师呢，作为这个，你看我刚才还没有提到你这个室内乐的部分啊，就是你怎么样来看待室内乐？ 室内乐在专业学习中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其实对业余学习也很重要，因为他参加合作的时候他能感受到就是说这个音乐更大的快乐。 其实呢对于小朋友如果说业余的学生的来说其实并没有很多的室内乐团，这跟国外正好相反。以前我在节目中反复提到，国外的室内乐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然后那个学生学校学生大家自己组成了室内乐，而现在呢我们基本上是个人的学习为主。 对，我就建议同学们可以就是说找一些重奏的先练起来，二重三重都可以。